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18号11点32分的5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终于不下雨了哈！ 啊，太好了。 对呀，但是之后呢，会有一些闷热的天气， 是潮湿加闷热。 对，希望各位防暑降温措施做到位哈。 嗯， 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哈，也是近期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旅行哈。这个一起旅行出去玩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是的， 他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虽然他已经不是大男孩的年纪，但他依然是 阳谁都不是大男孩的年纪、 是吧？是哈 啊，有孩子就不是大男孩了吗？ 哦，30到60都是。我们的好朋友蒋志彤先生，欢迎、 欢迎志彤、 大家好。 哎，志彤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会带着美国灿烂的阳光啊， 是的，灿烂的加州阳光。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加州， 挺多的一些方面哈。今天我们主说，因为民以什么呀，食为天。 哎，不过说到这个食啊，好像提到美国，大家并没有说能够反映出来说美国有什么代表的菜， 是吧？ 对呀、有什么好吃的，去美国必吃的。你看英国还有个炸鱼薯条呢， 是吧？ 美国有什么呢？ Hamburger、Hot Dog 什么？ 对呀、 是吧？ 到底能成为代表？ 麦当劳 Burger King， 对吧？哎，志彤，作为你在美国那么多年的生活，就在饮食的选择上，你觉得多吗？选择很多是吧？ 多呀，当然。 有没有吃到绝望的时候？ 就是想换、哦、换不了。 好吃到绝望吗？ 啊、真的真的有 不会，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因为它是个移民国家嘛、哦，所以其实你全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你都能找到。 哦， 对，所以就不会、哦，除非是一个特别改不了的中国味。 哦， 那在华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能会委屈一点。 对， 嗯、 对， 但只要是说，我觉得年轻人，然后他。嗯如果拥抱这种多样性的话，其实在美国特别多选择。 对，对， 是的， 就适应环境。 对对对， 实在适应不了，咱们自己做，是吗？也行，是吧？ 是 买不着原料。 原料怎么样？可不可以搞得到在超市 啊？ 或者什么？ 可以啊，就是你像，即便是我们在 有网就行吧。 十三香那种， 就在佛州这种，其实华人不是那么多的地方。如果真的想吃特别地道的中国味道的话。 哦， 你中国也有华人超市嘛？华人超市最重要的，你能买得到火锅底料， 你看看， 你就可以什么都能做得很香嘛， 对吧？ 对，你炒菜的时候可以放点 火锅 底 料 啊， 火 锅 底料， 对，火锅底料， 对， 对，这个告诉大家一定 要 跟这个华人。华侨做邻居， 对，处好关系哈。 对，处好关系，你没有的时候可以借点。哎，你们家有大料吗？ 对，俺家有醋吗？什么叫吃饺子、包包子，对不对？ 即便，而且就是因为现在，看上去我们很东方的这些， 嗯， 做菜的这些 spices，、嗯、其实在欧美越来越流行， 是不是？ 就大家可能会熟悉的那个 Hell's Kitchen 那个 Gordon Ramsay，、 哦、 他特别喜欢用八角， 哦， 啊、真的、啊， 对。他做牛排的时候都会放一点八角， 提味， 对， 是吧？ 对啊，八角， 八角， 八角， 嗯，大料嘛，对不对？ 对，就是大料。 其实我们今天以吃为主，当然也会参与到比如说吃喝玩乐娱乐游的项目，在美国哈， 对， 这个叫做南佛罗里达大的一个区域哈。 嗯嗯。 其实如果真的想了解奥兰多，今天的朋友也可以听听我们志同的分享哈。 有小孩子的朋友，家长们一定要听啊！ 是的，是的，志同休息大概8到10分钟， 好， 之后呢，我们要跟着志同一起游走南佛罗里达， 我们火速， 火速， 对。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现在呢，很多朋友，比如说国外的朋友、学生，来到中国去互动，哎，我们要去国外去了解，是不是？ 对。 现在呢，有一条资讯告诉我们，暑假刚到啊。叫做乔打阳明文化牌悄然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哎，这个阳明文化牌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揉开了看看哈。 对， 嗯， 这个暑假刚到，那海内外学生就纷纷涌到了浙江省绍兴去寻访阳明故居、 哦、 阳明洞天、阳明圣冢。 哎， 对，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阳明学研究专家及中外大儒学者也纷纷来到绍兴探访阳明足迹、哎、体悟阳明心学，探究阳明学与绍兴的独特关系。 嗯， 阳明旅游热在绍兴升温。 提到绍兴， 哎呦，绍兴真好、 嗯、 我可喜欢绍兴了， 对不对？ 虽然没有去过， 反正是比如说有饮食文化、 嗯、 建筑风格都非常喜欢哈。 嗯嗯嗯， 它绍兴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地带， 对， 拥有最为丰富的阳明遗迹。 嗯， 不仅有刚才说的阳明故居、 嗯、 阳明洞天、阳明墓等等，还有阳明心学形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的环境。 对， 那作为阳明心学的成熟地、传播地，王阳明的最后的归属地绍兴提出要将阳明的文化作为绍兴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 哎，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啊、 嗯、 一共是8.3平方公里的绍兴古城、 哦、 它是绍兴全域旅游的一个龙头发源地、 嗯、 也是绍兴全城旅游的核心。 现在都有什么？ 哇，你看看啊、嗯、现在有鲁迅的故里、书圣故里、仓桥直街、八字桥直街等历史街区、 哦、 已经成为海内外游人体验休闲古越文化之地、 哦、 那近年来绍兴对阳明文化的传承保护也是进行了顶层设计、 嗯、 阳明故里绍兴正深度演绎着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说了、 哦、 说这个绍兴呢将高标准推进阳明故居、稽山书院、阳明洞天、阳明园等重点遗迹的修缮和建设，更好地重现王阳明生活、讲学等等历史场景、 嗯、 努力打造阳明心学研究圣地、中国国学高地，把绍兴建设成为海内外阳明思想研究者共同的精神家园。 好、 啊、 都来啊， 都来， 感受感受绍兴的这样一个文化。 而且绍兴本身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是的、啊、 还有绍兴黄酒， 是的是的，饮食文化也非常的有特点哈、啊。 对， 第二条呢也跟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大方面有关系。 嗯， 北京有很多的书店，对不对？ 必须的。 大家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可以顺便看一看哈。现在北京市将打造200家特色的书店， 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去三里屯、 哦、 其实三里屯大家可能天天去啊，基本上都在南区，就觉得它是一个休闲和现代的地方。 还有就 三里屯有2-3家书店 ，One Page 在那边， 对，还有掏粪书店， 是的， 对，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就真的是特别好，你、往那一坐，全是大的落地窗，然后尤其是不管外面是晴天还是下雨，你坐在里面，然后读一本书， 很静， 设计的非常的精巧， 对吧？嗯。就在昨天， 嗯， 北京的实体书店经营者收到了一个大礼包。 哎，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 嗯， 其中包括许多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对实体书店经营者和普通的读者而言都是超级利好的消息。 真的是非常棒了，可以说。对，这个实施意见共3部分16条、 啊、 北京市将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大力推动实体书店的建设发展，到2020年逐步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突出、多业融合、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空间。 说到实体书店呢、嗯、很多朋友有一个依赖性和眷顾性， 对， 觉得去那儿看书才是真正的体验了去看书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是实体书店它的发展是有一个重大的意义的，不光是说为了这个盈利或者说打造一个全新的环境， 是， 而是它提供了一个地方给我们现代就是越来越依赖这种电子书啊，或者说是已经丧失的阅读习惯找到了一个重新的出口，我觉得这个很好。 你看包括推动大型书城发展的新兴业态、 嗯、 建设综合性文化体验的消费中心、 嗯、 支持特色书店的建设，鼓励发展24小时书店， 对对对， 看对探索措施经营模式，支持实体书店与影视娱乐创意设计文化旅游等相关优势行业融合发展，打造多元经营的文化休闲新空间。 嗯，是的， 很期待，我个人 对对对、哦、真的是很期待哈、啊、这个无论是智慧书城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我们说的特色书店都会， 是的， 越来越琳琅满目的遍布在各大街区。 到、嗯、到2020年怎么样、 哦，2020年这是一个大的年份啊，在重点的街区、人口密集区和新建的居民区，以及企事业单位集中的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包括改造和新建200家标志性特色书店。 我们翘首期待着。 好的，哎呀，15分钟的公共阅读。 对呀、啊， 对呀、啊。15分钟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以社区书店为抓手，打造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嗯、 同时鼓励国有和社会资本与社区的图书馆开展合作，支持益民书屋转型升级。 其实我经常会在一些比如说配套比较完善的小区、 嗯、 看到大家互相赠送二手书放到那边、哦、大家随意阅读也不收费。 嗯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换的习惯。 是的、 以前是交换物质，我们交换精神、嗯、 对 啊、双丰收， 我开一家书店专门卖5年高考3年模拟、 啊、是吧， 黄冈密卷 是吧，都是新的 各种练习题 啊。可以吧。第三条，故宫博物院的事情哈。 嗯， 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画院联袂推出了，我厉害了，齐白石艺术特展。 哇哦， 齐先生作品啊。 是的、嗯、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合作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17日在故宫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开展了。 嗯， 200多件由两家机构精选的展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齐白石老人勤勉艰辛的探索，心系故土的乡愁和老而不颓的豪情。 齐先生啊， 嗯， 一生作画， 对， 融入人生智慧于其中、 嗯、 生于乱世，向往太平，晚年呢常习以这个清平福来为题 啊、哦、 画老翁吃瓶， 哎， 蝙蝠展翅，以传达自己对安定祥和生活的期待啊。 对、嗯、那展览分为天道酬勤、福梦还乡、老当益壮、白石篆字等一共四个部分啊。不仅展出了齐白石绘画篆刻的精品，还展出了他获得国际和平奖证书与奖章、人民艺术家奖状等珍贵文献。 如果喜欢齐白石先生作品的朋友啊、嗯嗯、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这是3条国内的信息， 嗯， 2条国外的信息。第一条关乎于匈牙利游客的事情啊、 嗯、 2名匈牙利的游客打引号偷砖被罚、哦、 偷砖 那搬两块砖怎么还被罚了呢？ 什么砖呢？ 这 啊， 这不是一般的砖啊！ 就在波兰， 嗯， 16号，波兰警方说，两名匈牙利游客因偷盗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砖块， 哦， 被处以罚款和1年的缓刑。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很严重了。 是的，是的。 警方说，一名现年36岁的匈牙利男子和一名现年30岁的匈牙利女子， 嗯， 14日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 是 偷偷把焚烧炉的数块砖放入了包中。 对， 当时呢，另外两名外国游客在场，立即向安保人员报告。警方赶到，逮捕了就是这两名匈牙利的游客。 很多朋友就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为呢？哈， 对呀， 这两人当时这么说的：我们想把砖块带回国，就我们的家当纪念品。 嗯， 没有意识到行为的后果。 哎，这个后果很严重啊。 是的。 结果呢，他们每人被处以1500波兰兹罗提，大概是2728元人民币的罚款和1年的监禁，缓期执行。 其实我们回顾历史，这不是游客第一次试图从这个集中营偷窃物品了。先前因为偷窃行为呢受处罚的游客包括16年两名英国的学生，14年一名德国教师和11年一名以色列一对以色列的夫妇。 嗯，哇，是的， 嗯， 就是。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奥斯威辛集中营， 嗯， 千万千万不要随手拿砖， 是的， 砖块都不行。 对，哦，就是去看看那当时的历史印记就好了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重申，再次重申，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内的博物馆物品具有非常重大的文化意义，是严禁游客将这些物品带离博物馆的。 大家一定谨遵馆主，啊， 对。 第五条，日本大使馆的事儿哈。 哦，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中国的公民持合法的驾照在日本驾车。 哎，是的，这是据驻日本使馆的一个报道啊。近日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持网络购买的非正规途径办理的国际驾照在日本驾车，被日本警方以无证驾驶罪逮捕的案例。可能大家并不知道， 网络购买的。 对，因为你在网络购买，你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大家还以为这是真的呢，结果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哈。 是的， 这个国际驾照哈，翻译为国际驾驶许可证，简称是 IDP， 是根据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规定的，由各缔约方为本国以及本地区驾照签发对应的IDP， 允许该驾照持有人在其缔约方或者 IDP 承认的地区合法驾车。 但是， 嗯， 目前中国内地无 IDP 签发部门。 哦， 中国内地驾照不能直接在日本使用，这个大家也了解过哈。 哦，对。 持非正规途径办理的 IDP 属于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嗯， 那么请需要在日本驾驶的中国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有效的日本驾照或国际驾照，切勿抱侥幸心理，避免违法，甚至出现人身事故，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和人身的损失。 是的， 是吧？这个出去玩呢，一定要合理、合法、安全。 哎，没错， 这很重要哈， 很重要。 接下来呢，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了。 嗯嗯，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蒋志彤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随着热情洋溢的节奏和律动啊，今天我们跟着一起旅行的好朋友蒋志彤先生去他熟悉的那个国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跟我们汇报一下。 是的， 是吧？志彤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哎， 这是我们热情的志同，每次他来都是阳光明媚的感觉， 永远微笑挂在脸上。 对， 问志同啊，你回国多少年了？有统计，你记得吗？ 记得，我是12年5月份吧，12年5月份。 12年5月份回的国，现在已经是6年了。 六年的时光 啊，但是这中间也去 穿插去回去看看， 对 对， 但就是工作了， 对， 就不是在那边居住 哦。密度很大吗？这六年的期间， 刚回来的那2年， 走的还是很 频繁，对，因为工作的原因，还会去的密度稍微大一些， 对，那边有些债务，然后。 最近几年也 那边有个公司需要去这个打理一下。 对，然后这2年因为有小孩了，所以其实自己出差又会少一些。 哦、是是是哈、啊，当然那对那片地方的了解是没有减弱的，反而会思念更深一些，对吧？ 对，是因为也持续关注嘛。嗯、 对 对。 啊，距离产生美嘛，是不是？ 哎、 距离拉开了啊。 说的， 而且毕竟还这个有念想，以后想去退休了去那边养老。 你看看， 退休想到那边养老。 对，因为那个地方就 带上我们吧。 有房产，你也得买房。 有大量的就是北美，甚至包括俄罗斯的人、 啊、 都会选择去佛州养老， 是适合、 哦、 是吧？ 对，是很适合。它无论是医疗以及养老的设施， 哦、 然后包括那个环境，对、 嗯， 就 都是一级棒的哈。 对，大家请先了解一下养老的政策。 是是是。当然，反正从这个侧面反映出佛罗里达州那块啊，特别适合生活居住，对不对？ 是。 刚刚我们说了，开始的时候说以吃为主， 嗯， 我们会了解，因为美国很大的一个地方，东美、西美、南美，就是这个南东都有不同的风 格，就是美国的东西南北。方向， 对啊，就是啊，就是你觉得啊，你去过这些地方的饮食方面丰富多彩及程度化最厉害的是哪个部分？是佛罗里达吗？哦、 我肯定有主观色彩， 哦、有主观色彩， 我会很喜欢那儿，因为、 哦、 就是它地理那个位置的特殊性， 嗯， 它离那个加勒比地区南美很近嘛， 嗯，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那种很融合多地的风味的这种、 哦、 这种 饮食文化， 对， 对， 然后你像这种美国可能更主流的。那种连锁的餐厅，它因为本身它也是大的城市群、 嗯、 你也都能找得到、 嗯、 对，嗯，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当然你相比于加州，那一定我们这个中国味就会没有那么容易得到满足了， 毕竟是国外嘛、 哦、 对吧， 就加州它因为华人的这个 有洛杉矶，是不是？ 对对对，它旧金山也是、 啊、 对、 啊、是， 所以它整个这个华人在那边去得比较早， 嗯， 扎根比较早，然后所以就其实有特别多特别好吃的中餐馆， 真的是八角都用的炉火纯青。 对对 对，包括纽约，它有法拉盛这样的地方，所以佛州其实它，在我走的那个时点，可能整个佛里达州那么大才有2-3万华人，所以就很少。 哦，时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 对， 这也会多了一些了，是，但 是 你肯定比例上跟加州那种是没法 比，是 比 不了的。 对， 是 的。 周头怎么了？啊，问一下哈， 啊，你问， 志同雷了哈， 嗯、 啊，中午一块吃饭哈，然后问一下，就是不是有很多 Chinatown 吗？ 嗯， 中国城， 啊、 中国城哈，中国城哈， 嗯， 然后在那边中国城，如果大家去选择中国的饮食的话，是不是集中在中国城 Chinatown 这个部分，还是散布其中呢？ 其实你像这个纽约也好，波士顿也好，包括洛杉矶、旧金山有这种特别明显的 Chinatown 的那个标志的， 对， 其实它更早都会是这个两广地区的风味的餐食为主， 哦、 因为他们去的更早， 南方的， 对，然后你像咱们北方人 有螺蛳粉吗？ 然后这个比如说你像烧腊呀，然后点心啊、 哦、 那种其实就会更多一些，在那个更古老更有历史的那个 Chinatown、 嗯、 基本都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跟南洋的那种风味有点像， 是是、 哦、 是吧？ 对，所以然后但是就是说比较更加这个多元的口味，比如说四川的口味， 火锅 然后北方的口味，这种其实就在那个就是写着 Chinatown 的那个 Chinatown 就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哦。 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更多给更早去的那批人， 南方的 老的一点些的那些移民， 了解了， 对、 哦、 然后以及就是老外想去尝中国味道的人去准备的、 哦、 然后我们华人尤其是新移民会有新的一些聚集区， 听上去不是首选了，现在是吧？是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中国人真想说就是馋中国饭了、 哦、 然后想去， 对，我们肯定那就选择， 对，然后如果说不知道去哪儿的话、 哦、 那就去 Chinatown 肯定有， 好的， 对、 嗯、 但是你就以加州和这个纽约为例，那这两个地儿你想吃到更好吃更地道的中国菜肯定不是在那个最中心的那个 Chinatown。 对啊，就比如说我想吃个京味儿的，或者说我想吃个这个什么， 比如说法拉盛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羊肉串、 啊、 就那种肯定 哪里 他那真有羊肉串、啊、 就在法拉盛，就是在那个纽约他曼哈顿岛的 东边， 天哪，你要穿 就有 那一个区，对，那一个区域叫 Flushing， 然后就有大量的新移民在那边开了餐厅，然后也住在那边生活工作。 是露天烧烤吗？ 对，就是，然后而且是一个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天津大哥，他就 天津大哥， 对，然后跟你聊着天，然后就说了那个天津话，然后 炭烤还是炸的啊？电的？ 电烤还是炭烤啊？ 烤。他哎，好像是炭烤的， 有烟吗？ 我印象不太深了，我就只记得特好吃了。 去吃过对不 对？ 对， 去吃过。 哎呦， 哎呦，那太地道了，在那儿 就是在那 边 在那边生活的时候，然后就因为在佛州肯定没有这种东西的，然后就去纽约玩的时候说，哎，说 Flushing 有很多能满足中国味的东西，我就去那儿吃这些东西。 洛杉矶有那个烤羊肉串吗？ 洛杉矶有啊，洛杉矶对，洛杉矶和纽约就是这种， 就更多 华人，对对，华人去的多一些的， 嗯， 对， 就是中国味的这个选择会更多一些。 今天那个志同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是大概的主题也再讨论一下 啊， 志同说以吃串起每一个点滴的记忆，你看看， 对， 刚才你是不是有统计这些点？你不妨扔几个给我们出来听听看啊，听听看，听听看啊。 比如说这个我分了几类，就第一类就是吃螃蟹， 螃蟹 是佛州很有就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对 啊，哇，大螃蟹 怎么个区域法分类法？ 比如说螃蟹它先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类别，应该是就是算是一个特产吧，叫 stone crab。直译过来就石头那个 石头蟹， 对。然后呢，吃它呢，就是我虽然吃过很多次，但我不知道它完整的是长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因为吃它是只吃它那个大钳子。 哦， 对，因为这个动物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性质是，捕捞它的时候，是只把它的两个大蟹钳子掰下来，就把它又扔回去，然后大概两年左右，它又会重新新长出来。 哦，是这样的，它死不了是吗？ 是它死不了， 这再生力好强大呀！ 对，所以这个是有一家餐厅叫的， 那是不是可以源源不断的？ 哦， 对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继续有 循环， 发现了这个特性之后，所以就不是每次，要不然就容易打光嘛。如果你每次都捞上来的话， 哦， 对，这样的话它一直其实还是会繁衍。 哎呦我的， 虽然听起来有一些 残酷， 对 对 对， 你应该这么理解，我们把生活过的， 相比于杀了他们， 对，我们把生活过的乐趣一点哈。比如说你把这两条咔弄下来之后啊，它都是掉下去了哈。然后那个蟹螃蟹的朋友们，哎，不错啊，你可被掰了，挺好，你还没掰我，你这样就这是一种荣誉，哎，这样想啊，也挺残忍， 还是荣誉，还荣誉，我的。 对对对，也想着别的 吧。爱螃蟹人士是来找来抗议了。 哦，只吃大蟹腿啊？ 对，就是吃它那个两个大 钳 子。对，其实它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大概对，可能手掌这么大算比较大的了。 哦， 对，然后 它那一般蟹钳都是很有劲儿的。 对，它那个会非常硬嘛， 肉很多。 对，所以就是怎么吃呢？它其实就是它的后厨里面会提前会敲，它大概敲三下吧。然后就可以把它的那个硬壳能够敲得开，因为如果咱们自己来是很难把它弄得开的。对，然后所以它其实裂开了之后，你的肉是比较容易拿出来。 对 对，所以其实就。吃起来也相对也比较方便。 是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了解了石头蟹、石头螃蟹哈，非常的一声。然后、不是，就还有很多美食的分类哈，是不是还有螃蟹的分类？除了这个、 螃蟹，对，就是比如说倒不是以这个。 下面呢，我们再说哈，就是还有很多哈。 我们先休息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硬汉级别的乐队呢 ，Mr. Big 算是其中一支啊。你听他那个，就听着麦克风里那种超级空洞的震撼的声音，都能录的是这样的声音。 是的，所以就是特别的啊，真的像石头屑一样。 对，只吃大钳子。 对，就是很硬式的那种感觉。 对，当吉他和鼓贝斯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大钳子挥舞着干。 然后蟹说：“哎呀，咋的，哥们儿，又让人给煮了？” 哎呀，今天我们跟着一起旅行的贾仁通先生去南佛州，欢迎贾仁通， 欢迎志腾。 对，刚刚有说那个石头蟹， 嗯， 其实还是挺有这个视觉的冲击的哈，只吃钳子不吃身体啊。 嗯，对， 而且这个价格是不菲吧，这种这一顿吃 因为那家餐厅还是比较有名，对， 百年老店吗？ 1910几年开的吧。 啊，真是百年老店了。 是百年老店。 对， 一九一几年 就开了。那他这个石头蟹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 爆炒吗？ 没有，他其实我不太确定他是煮的还是蒸的，因为他其实就是就是本身它原始的那个味道 哦， 对，所以 北京吃法 就是海洋的味道。 海洋，我知道了，海洋菜系。 嗯，哎，很多海鲜馆的真是用海水煮它们，不是用清水煮的。 我觉得也应该是 海水。 然后它那个处理的很干净，然后因为又只有钳子，它就因为是海水里面的爬，就没有那些毛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也很漂亮，它整个是那种橙色的，然后那个 橙色 在那个爪子的尖儿那个地方是黑黑的尖儿，然后所以其实也很好看。对， 他这悲惨一生输在了配色上，太亮了。 对，然后的话就是会蘸的那个 厉害了， 然后所以你可以选择直接白嘴吃也 对， 然后蘸他那个酱料也行。 是，这是螃蟹的这个吃法，海鲜哈。 嗯， 刚才说价格不分，一个是百年老店哈。 是， 刚刚我看了一下志同先生的这叫什么菜单？ 菜单， 全都是英文的， 是吗？快给我们念念， 我念了个提纲， 再来整个提纲。除了这个 stone 螃蟹之外，还有呢 ？stone crab 对。 对，其实就是螃蟹的种类值得一提的，就是 stone crab。 stone crab 对，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的餐厅有不同种的各种螃蟹的吃法。 哦， 我自己会去的比较多的有一家叫做 rustic inn，然后那家餐厅就装修的风格比较原生态，它那个就是 rustic 那个词就是比较原始， 就没怎么花钱啊。对， 那个价格对亲民一些，对。 是不是？ 然后它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仪式感的地方是、它的那个螃蟹不是由后厨来给你敲好的，它是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小锤子， 自己动手。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对，所以你点不管什么样的， 服务员敲吃不了的敲碎了，换一个。 所以 自己来啊！ 对对对，所以你点不管什么样种类的蟹，然后不管是什么样口味的做法，然后你都是自己拿那个锤子来敲，所以它餐厅就是会一直 有一种鼓的声音， 环绕的当当当当。 哎呀，哎呀呀，什么东西崩着了？ 服务员，你有创可贴没有？ 对，反正就是 手了、哎、 对，就是又好吃还挺好玩的，对、 嗯、 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的。吃饭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是服饰型的，对不 对, 对，别人帮你烤啊，你自己动手的，也挺有感 觉 的。 我觉得自己动手是更有感觉的， 对吧、 嗯、 是挺有感觉的。 对, 对 对对， 然后它的那个口味也我觉得是能够满足大部分咱们东方人的口味的，就是它也有、 哦、 比如说类似于五香的，它可能不叫那个名字、 哦、 但是你能尝得到有 香 料 的味道， 那些对味道，然后也有就是比如说蒜烤 的 之类的、 嗯、 对，所以就是还是能够尝到我们会喜欢的那种味道。 我这么理解哈、 哎， 就比如说到了南佛州吃一顿正宗的海鲜螃蟹餐是一种比较有仪式感的生活仪式的，算是哈，去一趟得有 对，我觉得是值得 去,、啊、 去一次、 嗯、 是的、 嗯、 他那个螃蟹个儿都特别大，我在想他们吃蟹黄和蟹膏这种东西吗？ 嗯， 还是那个螃蟹 主要还都是在吃各种各样的腿儿。 哎，你他们人生真的是 不同种螃蟹的腿儿， 确实。 缺失，真的 缺失的太多了、 嗯、 下回去就带上4公斤大闸蟹扔那边尝尝。 对，当然也有了，就比如说我们中餐厅吃螃蟹就不一样了、 哦、 辣炒的，对吧？ 对， 当然你可能用的、 啊、 对，用的那个螃蟹的种类是当地的，是叫 blue crab， 就是 蓝 蟹、 嗯、 蓝蟹，对对，然后它因为它活着的时候是蓝颜色 的 对、 嗯嗯、 然后就也有也会有那些蟹膏、嗯、蟹黄， 对， 然后我们做成辣炒或者煲个粥，其实还是肯定会 很好 会做，对、 嗯， 那是一定的， 对 对， 这 是，但是你还是值得去体验一下用他们敲锤子那感觉的、 啊。 对， 建议百年老店可以派厨师去学习一下。 对，这一趴呢是属于悲之姐的螃蟹的副本 啊。下一趴， 螃蟹悲惨的一生结束了。 下一趴， 然后因为这个本身迈阿密是离古巴特别近， 来到迈阿密啊，迈阿密， 所以就是说那边有很多这个，它本身有一个区域叫做 Little Havana， 就小哈瓦那区域。 啊、哈瓦那、啊， 对，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巴移民住在那边， 啊、 能看见那边的老人玩那个叫做 domino， 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麻将的一种桌上的游戏， 有 四个人围一圈。 是那不是啊？不是多米诺骨牌是那个是吗？ 不是 、 啊， 就它的名字叫 domino，、 哦、 然后就是 domino pizza 的那个 domino 那个单词， 哦 哦、然后它的玩法，大家围坐在一桌，每个人前面摆一溜。的那个形式就 很 像麻将， 啊、对， 嗯， 是的， 嗯、 是的， 对，然后能这个有很多的古巴的雪茄店， 哦、 嗯， 然后这个有很多的古巴的餐厅，对、 嗯， 然后我自己会特别喜欢吃的叫那个叫 pork sandwiches， 就是它猪肉的那个三明治， 啊、 哦， 猪肉三明治，哎，一般咱们这儿好像。就是在国内吃的三明治啊，我实话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好吃的，对，让以至于我对三明治这种物品这种食物就没有任何感觉， 对，就因为已经有 Subway 这种已经给你定位了三明治就是那个样的、 啊、 嗯, 嗯, 嗯啊，对，真的是，嗯，我就不说了，那边的三明治它这个好 它古巴的三明治我觉得有几个特点、 嗯、 就是特别让我现在都很怀念的，就是 说你说听听看， 首先它那个它不光有猪肉，当然也有火腿的牛肉的，首先它的那个肉的味道是非常入味的，就很像我们中国人做饭的方法，它是、 嗯、 对，就是他们可能不叫卤之类的，但是就是很入味， 你 肉的 压一压等等， 对，这是一个前提、 啊， 对，然后他会放这个有的餐厅他会放好几种不同的奶酪 cheese、 哦、 所以就味道也很丰富、 嗯、 对，很有层次，然后同时他这个用的这个三明治的面包他一定是在给你上之前他是先刷一层黄油，然后先给你烤一下压一下，有点像帕尼尼那种感觉 啊，香， 对、 哦、 所以它不管你是去大小餐厅、 嗯、 还是甚至路边的 food truck 那种卖零食的卡车、 啊、 它都一定是肉肯定是提前弄好的， 嗯， 对，但它一定是现给你加热，然后把那个面包烤成那合适的颜色，嗯，然后那个你又拌着那个黄油的那个香气， 对对对， 然后到嘴里面就非常多汁，因为它那个cheese 也融化了。 我个人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哈，就是那个面包加黄油， 那个融合在一块儿之后捏在一起入嘴时候是很香的， 嗯， 然后你又加上很多的配搭，中间的什么肉啊， 对， 奶酪啊，酱啊，大家涂点酱， 我觉得有一点我干的很那什么，就是多汁，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汉堡还是说这种热狗还是三明治，一定要多汁才能够让人觉得有口感， 是 对，一般一样我们吃到就是两块泡面包，然后 干干的， 新鲜 的， 而且里边那个肉啊都是凉的， 嗯，是是， 对 对， 嗯，对，因为你像这种连锁的餐厅。比如说这个麦当劳之类的， 嗯， 他们为了照顾就是所有的客人，尤其是小孩子也会去，嗯，所以他们是刻意的有减少他们那个酱汁酱料，防止小孩子吃的特别的， 啊， 脏脏乱乱， 哦， 对，所以但是就是家庭式的古巴餐厅他就是为了让你更好吃， 是的是的， 对， 这个大概的方向不一样哈， 嗯， 啊，觉得这个三明治让我们听到之后多汁又鲜美， 哎呀好像就尝一下， 是不是这个个儿大吗？圆的还是方的？ 它是一个长的， 哦，长条的， 就跟三味 一样 差不多，对， 长条的， 切是斜着切的。 哎呦， 哦， 三明治三角形的，啪啪， 对，它就是斜着切一刀，然后你就是你手里拿着就跟一刀似的，然后你从那个， 嗯， 尖的那一头开始咬。 哎，你说三明治再配打个饮料啥的吧，那边是不是也是可口可乐什么的，还配打什么的那边， 软饮料也会有，对，但是你去那边肯定大家都会喝 Mojito。 哦， 哎呀， 对， 好棒啊！那块的 Mojito 一定是特别正宗的。 是，然后就是有天热的时候有一个薄荷叶， 那都不哈过，中间是。 哎呀，我的天，哪天带去哈？ 什么味儿啊？ 就是很清爽 哦。 然后就比如说不能喝酒的人，你还可以点那种 无酒精的， 对，无酒精的Mojito。其实喝上 你们刚才说是有酒精的那种是吧？ 对啊， 哦， 鸡尾酒它是最 有酒精的，因为它有薄荷在，所以就很清爽，而且它本身那个颜色也是 好漂亮 绿色的嘛。然后在一个很这个通透度很高的杯子里边又有冰块，所以 你发现 啊， 你知道现在自制的那种最简易的Mojito， 哦， 就是拿一点那个什么，就是伏特加啊，或者什么， 哦， 加点雪碧， 哦， 放点薄荷， 哦， 基本上也能出那个味儿。 对， 我个人觉得 主要是薄荷， 来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哈。假设哈， 哦， 如果是冰过加一点露水滴下来，我就特别想喝这个杯里的东西， 嗯， 对吧？它如果是干干净的杯子呢，也应该是茶，对不对？那感觉不一样，它有那种露珠冰的下来，因为在南那边是不是会有这种冰冻的感觉，是吧？都是凉的，对，都得喝凉的，对吧？哇， 他们 夏日炎炎， 用我们东方养生就觉得他们一定脾胃都不好， 他们都喝凉，冬天都喝凉， 到处都是冰水，对， 哦，是吗？ 是， 嗯，而且他们是直饮水吧，就直接是，那个， 对，就 tap water， 就是那个自来水， 哦， 然后是可以直接喝的。但反正你想要个热水的话， 自己烧吧。 对，就是中餐厅基本都会有，因为会有那个 kettle， 就是那个煮热水的壶。 哦，是是。 然后有就是很多餐厅，如果他这个接待华人不多，第一反应跟他要热水，他是觉得不明白你要什么的。 嗯， 然后 俺主要想把这个筷子和叉套套。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服务员，他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会把那个 tap water， 就把那个自来水放在微波炉里给你打 一 会儿。 热， 啊， 对对对 对， 入乡随俗吧，好朋友们， 对，入乡随俗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嗯，刚刚是斯东蟹，这个又是非常棒的卡小卡瓦纳的这个三明治， 是的， 让我们觉得人生非常的美好。 是 哎呀，小哈瓦纳，就是我觉得南美的美食也特别好，像墨西哥呀、古巴， 啊， 呀这种都不太一样。 嗯，整一个下一站的一感觉是什么样的？ 下一 站 说一个， 也在迈阿密吗？ 不太一样的，对， 啊， 就是佛州的一个，算是野味吧。 野味， 野味， 对，就是 来，哎，等会儿。 啊， 道儿，你如果提到野味，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归拢？ 野鸡 啊，就是那种 是，啊， 天生的大自然的那种的， 天生的大自然的，跟我们普通的家禽长得不一样的。 哦，什么菌啊，也算是野味的， 哦， 野菜也算 野 味吗？ 啊，是 吗？ 是， 哦， 应该是吧。 哦， 但这我这肯定跟他们的 是什么样的？ 这肯定是荤菜吧？ 就是你要知道在佛州，比人口更多的一种动物叫做 alligator， 直译过来就是叫佛州短吻鳄。 啊，这是鳄鱼吗？ 对。 我的天哪， 短吻鳄， 嗯， 吃短吻鳄的肉， 对，是的， 这就野味， 啊， 是这个、 合法没问题， 啊， 是没问题，没问题， 啊， 对， 它数量太多了。 首先，对，因为它不是属于保护动物， 哦， 因为它比人都多嘛， 嗯， 然后 悲惨的一生。 哎呀，谁 养只鳄？养只鳄，你看就保护起来了。 就是啊， 主要 美洲鳄，哎，美洲鳄好像没有被保护。 是不是因为那个嘴巴太短啊？ 当然，主要我们其实餐厅会吃到的还是养殖的为主， 养殖的啊。 对，当然它的确就确实是鳄鱼啊。 是没吃过鳄鱼肉是什么味道的感觉？ 这东西我就也觉得，就坦率来讲，没觉得它有多么好吃。 哦， 那你去一趟，尤其是我觉得太好吃的中国人，还是值得去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你吃了？你吃过是不是？ 对，我还是因为工作原因，还是当时还吃的比较多的。 什么感觉？ 嗯， 就很有嚼劲儿。对， 哦， 我知道肉是比较紧实的那种， 嚼劲儿、 是。然后这个、 它做法呢？ 做法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中国人做，用咱们那种麻辣香锅炒田鸡， 那也是很好的， 应该会更好吃。 哎、 可他们呢，怎么暴殄天物的呀？ 大部分都是炸的。 哦，炸的， 炸的就裹面粉或者那个面糊，然后炸一下。 哦， 它 就 跟那像什么， 就可能加到三分之 鸡米花类似，你 吗？哦， 对， 对， 要么加三分之，要不然就直接蘸什么沙拉酱之类的就吃了。 哎呀，你 这暴殄天物！ 我跟你们讲、 啊， 其实我作为一个老人哈、我也吃的比你们盐还多呢，对不对？我吃盐、饺子比你们多那么多年。 是。 吃到中国的美食，真的放眼世界，那都是称大哥的，对不对？ 中国美食太多了。 我们那个十三香一扔出去，他们就为之沉醉，不停地打喷嚏。 是。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哎呦，还有我们的腐乳啊，臭豆腐啊， 对对对， 对韭菜花， 对，就这些中国的佐料和小食进去之后啊，烹饪方法就立体起来了， 是 丰满起来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美国本土的吃食跟南美比起来，就南美可能就或者说中美洲更接近于中国， 是因为他们就更会用各种各样的香料， 对对对， 是的。然后他们美国呢，就是啊，就干炸， 对，反正炸一块咱就吃、是吧？ 嗯，对， 对吧？来一块。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吃，其实也是别人第一次带我去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是 热鱼 ，gator， 对，因为他同时那个店里边，他那个叫做，我们记错的话，应该是 gator and frog bite， 就是卖鳄鱼和青，对，和田鸡的一个小吃店。 哦， 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田鸡。 田鸡是怎么做的？我很好奇。 可是田鸡肉很软、 做法一样， 哦、 就是 炸， 也是炸， 也是炸，对。 哎、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比我以前吃过田鸡感觉更 硬、 更韧性，有嚼劲？ 老板，你是不是烤老了？炸老了？ 炸老了就是。 然后同时感觉那个骨头要比那个田鸡要粗嘛， 哦、 大嘛， 对 对， 肯定是啊。 觉得这 鳄鱼吃田鸡的肯定粗啊。 对，我说不像那种。他说、其实你吃的是 gator。 其实你看发现没有？就你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哈、你吃到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食物，那个口感之后，你会觉得很新鲜，这个新鲜度就值那个物价了，对不对？ 对， 你觉得很新鲜，很好奇，对不 对？ 对，管它好吃不好吃呢， 味道如何， 对吧？ 是 啊、 所以说对于那些动物来说有点残忍，但 对，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我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了 啊。 刚刚志同说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停去吃那鳄鱼馆子，在工作没有的时候是不去了吧？对吧？ 想不起来去，因为好吃东西很多呀。 对对 对, 对， 吃完这个鱼继续下一站啊，美食饕餮嘛啊，对， 对，就是然后其实是要不要还再聊一聊玩的？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一步奥兰多还是一步哪儿？咱们先说说，想一想说哪儿？ 我其实可以，其实刚也提到了一些餐厅，然后也其实可以这个按照一个位置的顺序，然后给大家理一下整个，比如说迈阿密它海滩有哪些有特点的， 我们去。 对，然后首先，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吃石头蟹的 Joe Stone Crab， 它就是在这个著名的 South Beach， 在南海滩， 哦， 上回有提到的最热闹的那个地方。对，然后再往北走呢，从南往北，然后就会还有比较值得去的，比如说 Bay Harbor Beach，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美剧 Dexter 他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地方、 哦、 对，因为可能有熟悉的听众应该知道 Dexter 他的那个有一个昵称吧，叫做 Bay Harbor Butcher， 所以就是在那个地方取的景，然后那个地名也是用的那里，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去买奢侈品的，他那地方有一个应该是全球能够排得上的一个购买奢侈品的一个是购物的地方。 你指的是环境还是价格？ 就是 啊，当然 东西的稀有度吧。 哦， 对， 就是品牌 稀有度。 对，就比如说你像 限量啊， 某一些品牌它可能一年产个那么、三五个的东西，然后五大道有一个， 可能那个像某大H、赫玛斯、鳄鱼皮全在那儿吧，那儿鳄鱼多。 对，就是稀有的一些奢侈品的售卖店哈。 对 对,、 哦、 对，就是会有一些，因为那个地方也有不少的这种演艺界的以及体育界的明星在那边生活呀、 啊 哦，所以其实他们也 照顾他们的需求了，对， 会 对 对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好的， 当然也不仅仅是他们的需求，其实我们尤其是中国人越来越富起来， 对，主要是 的需求也很 多，我们就主要是去看看吧。 是，我们不买还不能让看吧，是不是、啊？ 对对， 啊， 他 那个是很是高高的还是平平的一层，还是那是什么感觉那里面？ 那边的建筑就尤其是离海边比较近的建筑， 哦、 还都是以平层为主 啊。对对对， 对那个 Bay Harbor Shops、 哦、 就是我说的购物的那个地方， 哦、 它其实就是完全、 哦、 可能两层吧， 两层 两层。对， 有没有亲切的品牌啊？ 像 Tiffany 那种就不太奢侈的品牌，基本就在二层 啊、嗯哦，能上去 对，就在二层。然后那些那个对一线的在一层，二线 的 在二 层，对一层都是这样的、 嗯。 所有商场的配饰都是越往层高，就那个品牌就越杂。 是的、 嗯， 哎，还真的是， 是啊， 都 是 一样的，类似哈。 对，然后到了顶楼就吃饭了。 对，那个地方是少有的，在佛州 啊哈， 停车需要花钱的地方。 哦，停车需要花钱。 对，然后 怎么佛州停车都不花钱吗？ 不花钱吗？ 大部分地方其实是不花钱的，只不过你去一些 plaza 里边，对，除非你去市中心啊，就是市中心和最游客集中的地方， 哦、花钱 它也是跟供需关系有关的，稍、 哦、 微紧张的地方自然花钱。对、 哦， 但是买东西的地方那种。大的 一般 购物中心， 对， 就是在佛州是很少有花钱的。 了解了， 对， 如果大家去佛州一些不是在市中心的地方购物的话，收你停车费的话，哎，这就不对。 他 也不一定 没有找不着人收停车费， 啊、对 对 对， 大热天的。 我的问题，我这个意识出现问题了。 对，因为它都是开放性的嘛，尤其是越大的那种，它其实越是开放性 的。是的，是的、 嗯。 刚刚说到那个，其实妈咪啊，真的阳光灿烂。我觉得志同生活的这个城市还真的让人很羡慕。 对、啊， 又有阳光，又有沙滩，又有购物，又有各种文化，还有涂鸦，那太多太多妈咪的文化了。 音乐， 交融 音乐，对呀、 啊， 音乐节、电子音乐节，那每年的那工资大次， 嗯， 那都是 对不对？ 对， 认知各种的， 对， 嗯 对 嗯。 然后继续往北， 好，继续往北， 就到了Sunny Isles Beach 那边，其实就是。是我以前在那边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那个地方离比较大家常去的中餐厅也比较近，然后同时呢、 哎、 那个 地方 真 好、 然后同时那个地方它整体的这个居民的素质会也比较好，因为它大量的从加拿大和俄罗斯来的那种移民、 嗯、 到这边来退休或者来度假的、 哦、 所以它人种就还是 阶层不错，阶层不错， 对对是、 哦、 然后就整个周围的这些环境啊也都比较舒服，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说包括比如如果大家去玩， 嗯， 如果住在南海滩大家会选草的话，但又想住海边， 嗯， 其实可以往北走一走，也有不少的这种海边的地方可以住， 哦， 然后同时这个因为它这个本身是居民区，所以你生活起来无论是去餐厅买东西干嘛都比较方便， 对对对 对、 嗯、 刚刚说的北南南北的这条海岸线多长啊，妈 咪非常长，就是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就会看到它整个其实是东海岸，理论上你是一直可以往北开非常远的，当然我们 自驾也可以没问题哈， 是的， 很嗨 的，对，就当然我们可能就聊不了那么远，就聊到中佛州或者中佛州稍微靠北一点、 哦、 然后就得继续往下聊了、 哦、 要不然就没边了，对， 是是、嗯、我们还有四分钟呢， 还有四分钟，然后回来吧。 是，然后这还有值得提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再继续往北，我们一直是从南往北说的 Fort Lauderdale， 就是它比较有名的是 Water Taxi， 就水上出租车。 哎呦， 对，其实就是那种 是船吗？ 对，其实就是船。 哦、 然后它的这个体积不大，这个船，然后可能乘客能载客的量也不大。 嗯、 然后的话，你像我们游客去玩，就是可以是一种纯观光式的，但是它其实对于当地的居民，它其实真的是一种类似于公交车一样。 哦，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有很多内河。 哦， 对， 只能通过这个水上 taxi 去玩。 这样就其实它就是，比如你从 A 地到 B 地，有可能你坐船一下就过去了，但你开车要绕嘛，绕桥啊什么的。 了解了，了解了， 所以当地人有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 嗯， 是， 嗯， 然后再继续往北 ，Palm Beach 棕榈滩，就是有很多著名的，比如说，川普，然后很多这种富豪， 哦、 他们都在那边会有房子。 哦， 包括过往历史上什么洛克菲勒、弗莱格勒那些大家族在那边也都会有房子。 那边去的话是不那么方便吗？他会有戒备和森严吗？不让游客去造访、 他会有部分就私人的地方、 哦、 private 的地方肯定是不能进的。对，当然他也有很公开的这种沙滩啊，就他会有酒店的私属的沙滩，但大部分地方还都是公开的。 嗯，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因为那边的沙相对来说会更白更细。 我怎么感觉 啊、嗯， 越从南往北，越往北越高级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有点 好像还真的有点这个感觉， 是不是、 啊？对，就是因为它可能更，怎么讲呢？没有那么的游客， 专属一点啊、哦， 没有那么的 touristic。 对 对 对， 对，它就是离中心越远的地方，哦、其实它环境就越好。 对，而且因为 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南沙滩、 对, 对， 尤其是像 South Beach， 它就会更游客多一些。 嗯、 是，然后再继续往北，其实就已经出了中佛州了，就过了奥兰多那个区域，再往北，就是这个Daytona Beach， 就是喜欢手表或者赛车的应该都听过、 哦、你看是不是？ 哇哦！ 就是你说刚刚还是限量的包包，直接进手表赛车了。 哎呀，这个升级了啊！ 著名的迪通拿 哦， 劳力士那个 Daytona， 它是其实就来自于那个 三表盘。 对，是、嗯、就那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赛车比赛，然后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冲浪的一个地方。 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啊嗯，我们先。到一个点上哈，我觉得迈阿密啊，南佛州这真的是让你对生活的极致追求享受，是让你无边想象打开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个佛州很大，然后地方很多，无论你是选择高端的，还是属于这种亲民 的，对， 都是可以满足。 是的，我们的志同先生也在那里经过了非常多的筛选。 是啊， 说了这么些好的地方哈、啊， 对，他绝对是专业人士的眼光。 对，如果您再去的话，哦、也尝尝这些吃食，还去这些景点哈、啊。 对， 因人而异。大家时间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地方要待玩的话，那挺长的，是吧？ 是， 光七天十天。 这还没说主题公园呢。 对呀、啊， 对呀、 啊，奥兰多还没出现呢。 还没出现呢，奥兰多，哎，怎么今天没排上我呀？ 对呀、啊，今天那个主要是一个这个基础的了解为主啊。谢谢志同哈、嗯，如果大家对迈阿密、对南佛有要想去更了解的话，听我们 下次再约 对对对，二十一点再听听我们的重播， 对 啊，串联一下新鲜的思绪哈。 是的，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谢谢志同， 拜拜，谢谢大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